exactly remember where, but it was bought by some rich American millionaire and rebuilt.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song,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falling down. It's a kid's song. It's a kid's song. Yeah. Okay, would you like to go on to read the next sentence, Bruce?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the 500,000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lived in small houses in narrow, dirty streets. People threw their dirty water and rubbish into the street. Because of this, there was a strong smell, and there were many rats and flies. Wow, 看来当时的居民呢，可能不太注意保护我们的环境。那么这里面有说 the majority of the 500,000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live in small houses in narrow, dirty streets.、 Mm-hmm. 尽管当时的伦敦很豪华，但是和现在比较起来呢，街道仍然是非常的狭窄。 是，我们说近500,000人啊 ，half a million inhabitants。Half a million inhabitants 是指500,000居民 Majority 是指500,000居民的大多数人都住在空间比较小的房子里，而这些房子都在狭窄而肮脏的街道的两侧。 People threw their dirty water and rubbish into the street. 看来当时人们的环保意识并不强啊，不过这也提示我们现代人不要轻易的往马路上扔垃圾倒脏水，否则的话影响环境是小，引起大火是大。 Because there was a strong smell and there were many rats and flies. 那么这里面的 smell 这个单词是名词形式，意思是味道特别的浓重，就是臭味熏天。今天我们在学的语法现象当中， because of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语法现象，我们将和它进行区别的就是 because。 那么这里面借这个机会讲一下， because of 后面通常接的是名词代词或名词词组，而 because 后面接的通常是一个句子，表示原因。 On September 2nd, 1666, at abou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a fire suddenly started in the baker's shop.起火了。 嗯哼，我们说同学们要注意的是啊，在这个具体的时间前面一定要接介词 on。 On September 2nd 1666 at about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那么具体时间前面接 at， 具体日期接 on， 这是一个大家要记住的常理。 A fire suddenly started， 火着了起来。 In the baker's shopstart 这个单词，我们可以说引起大火，我们可以说 start a fire， 也可以说 cause a fire。 现在许多朋友呢，在平时或者是假期的时候喜欢出游，他们在露营的时候呢，经常会点上篝火，那这个表达应该怎么解释呢？ 如果同学们啊、朋友们出去野营的话，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在那儿点我们露营用的这种火，篝火啊，我们也可以用 start the fire， 但更好的还可以说 ignite a campfire， I-G-N-I-T-E。 当时呢还有一个更糟糕的情况，那么也就是下面所提到的， There was a strong wind and the fire spread quickly from one street to the next。 那么风很大，这就给火势的这个迅猛呢给找了一个机会。 Fire spreadquickly from one street to the next， 那么它肯定是临街着啊，所以呢火势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这种因果关系提醒现在这个春夏之交啊，很多朋友呢要出去野营出去玩，希望朋友们注意这点，比如说碎玻璃片、烟头等这些都会导致火啊。那么说 spread 这个单词非常的经典啊， spread 这个词非常形象啊，非常形象。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spread into almost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Spread 这个单词表示蔓延。 The fire lasted for 3 days and destroyed 13,200 houses and 88 churches and many other important buildings. This was the end of the old city of London. 好，这里面有两个词，last 和 destroy， 我们想请丹尼老师先 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last 这个词。 好，在这句当中的 fire lasted， 那么火势持续了多久？其实不管是着火还是任何一个灾难，我们都时常会问自己还有多久能结束啊？ How long will it last？ 还会多久能结束？它表示的是一种延续动词， It wouldn't last long， 它不会太久了。所以这个动词大家用的时候呢，要注意它本身的延续性。那有人说它会永远的持续下去， It will last forever，也表示延续。 Destroy 则强调的是彻底毁坏，一点功能性都不留，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一旦 destroy 用这个词的话，那么这房子肯定是不能用了。如果用 damage， 至少这房子还有修补的必要。 Well, you can destroy a house. What else can you destroy? Destroy one's reputation? Sure, anything that can be taken apart. There is a literal use and a figurative use of the word. So you gave an exampleof a figurative use when you say one's reputation was destroyed. Something bad happened and one's credibility has diminished. The reputation has been destroyed. Or ruined. Or ruined, yes. Ruined, taken apart, dissembled, deconstructed. There's many synonyms for destroy. 房子如果被烧掉了被毁掉了还可以再重建，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名誉被毁掉了，那可就不太容易了。 是啊，所以有人还这么讲， This guy is morally bankrupt， 那意思就是这个人道德已经彻底破产了。 Morally bankrupt 肯定不是件特别好的事情，破产，道德的角度上他已经破产了。 Many other important buildings， 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建筑。 That was the endof the old city of London.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伦敦尽管也仍然非常的古老，但是实际上呢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老伦敦的概念了。 让我想起了一句电影台词，就是 It's the end of the civilization as you know it. No, London was in this case a phoenix that rose from the ashes and became even a better city. Yes, just a joke. 但其实正像 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任何事情都有它好的一面一样。伦敦的这场大火呢，不仅毁了伦敦城市，但是实际上呢，它也将这个鼠疫还有这些公害一并都给烧掉了。 它让我想起了 SARS 啊，就是在 SARS 以后呢，是不是很多人开始洗手了？ SARS is a terrible disease. Yes. So people started to wash their hands before dinner.This is a good habit. It's a good habit, yes it is. Yes. So without SARS, people wouldn't realize how important it is to keep their hands clean. There is always an opportunity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in the face of harsh times, bad circumstances. There's often an opportunity always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Yes. Yeah, great. 还有一些资料显示这场大火呢是发生在1666年的9月2号，但是到了1666年的10月1号，建筑师雷恩爵士提出了全伦敦市灾后的修复方案，其中的这个圣保罗大教堂工程是从1675年开始，直到1710年才告完工，共花费了75万英镑。他参与的建筑工程呢，还包括皇家的肯辛顿宫、汉普顿宫、大火纪念柱、皇家交易所、格林威治天文台，这些工程使得英国的经济开始突飞猛进。所以有人说，如果没有那场大火，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的经济也不会有那么快的起色。 看来这个大火是经济的新起点。 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economic growth. It'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life of London. Yes, I think that's true. 刚刚我记得Bruce 提到一个，这场大火尽管给伦敦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伦敦大火当中呢，只有八个人丧生 ，Only eight people died from the fire. A very small number, reportedly. Yes, people were able to evacuate from their houses, but they were left homeless. Well, Bruce, what's your suggestion toward evacuating from fire, from the danger of fire? Don't panic.Panic is the worst enemy. But specifically, we need to take some、actions at a time. It's hard to think of this London fire as an example because it was 350 years ago, and they didn't have fire departments or municipal services. So I guess the next lesson is、look to your fire department. Look to the firemen、to help. 那我想大家应该注意啊，就是说在发生了火情的时候，火灾的时候，要注意自救的最起码的思路和方法啊。比如说，首先呢，就是如果在楼里，千万别走电梯，因为电梯一般都不能走。而且如果走楼梯的话，尽可能也不要往上走啊，越往上烟越重，往往人们都不是被烧死，都是被熏死的。所以在很多这个重要的火灾当中呢，都是往下走的人逃生了，而大多数人躲开火，其实最终都被烟熏死了。 另外呢，还要提醒不要轻易跳楼，要注意利用高层建筑里面的一些内部设施进行疏散，比如说消防电梯啊，还有室内的楼梯。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比较重要的，就是要及时用湿手帕、湿毛巾捂住自己的嘴，然后不要吸入有害气体，否则的话，就是这个一旦吸进去以后，逃生的机会都没了，会晕倒。而且尽可能用湿布、手巾、棉被把门堵上，再泼上水，这样呢，有害气体不会进来， 啊， 更不可以轻易开门。一开门呢，我们可以用下面将要学习的词，就 shoot out， 啊，那火就会喷出来，那这一下子很有可能就根本就起不来了啊，所以很危险。 好了，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出一道题目：伦敦大火是在哪年发生的？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 Danny， 感谢 Bruce。 So long， so long， 拜拜。